至尊，除了李森，刘祖儿、林家慧、许雅婷仲有王美玲，都已经先后出了事。 吓、啊，佢哋死咗，点会咁噶？ 有人要帮陈启文报仇，你同高志伟都是凶手的下个目标。 你唔好以为做翻啲好事就可以弥补你做过啲衰嘢，我话你知，冇用噶。 李森讲得啱，无论我做几多好事，都弥补唔到我做过嘅错事。 陆志真， 李森。你今日点解又唔翻学啊？ 心情唔好咪唔翻咯。 你有冇搞错啊？心情唔好就唔翻学，小心俾学校踢出校啊！ 你定啲嚟啦，我会喺适当嘅时机出现嘅，一定唔会俾人踢出校噶。 适当嘅时机？咁即系几时啊？ 到时你咪知咯。拜。 喂，你又去边啊？ 琴晚识咗个靓女，而家更系去回家人啊！ 唉，呢个离心。哎呀！对不住，你冇事啊嘛？ 我冇事。 陈希敏？ 是你啊，陆子俊。 你知我是边个？ 我哋同班噶嘛。 我帮你执翻啲书啊。嗱，你啲书啊。 唔该。 唔使客气。 喂，陆子俊。 你终于都舍得翻学啦咩？ 哎呀，你以后都会成日喺学校见到我噶啦、 真嘅？ 咬你做咩啫？ 你点会无啦啦转死性啊？ 因为爱情嘅魔力咯。 原来又系为咗追女仔。你以前又睇中边个啊？ 讲曹操，曹操就到。 系陈希敏。 唔该，你让开。 我让开都得。不过你要请我吃饭的喎。你去边啊？ 放开我啊！ 你不想请我吃饭都不用掉头走的。 你究竟想点啊？ 我想点？我想追你咯。 对不住，我没兴趣。 喂，陈启文，陈启文， 乜佢就是你的新目标啊？ 乜你都认识陈启文啊？ 佢是我同班同学。 哇！点解你班上有靓女，我会唔知噶？ 陈希文几个月前才转嚟我哋学校，你又成日唔翻学啦，唔知道都唔出奇啦。 系啊，咁你可以同我讲噶嘛？ 你唔使嘥心机啦。陈希文份人好酷，就连我哋嘅模范生追佢都食柠檬啊！ 食柠檬？我份人啊，最中意向高难度挑战啊！我一定会追到佢。 当初应该阻止李森追陈希文，咁可能就唔会发生之后嘅悲剧。李森嘅手机号码？ 我求下你，我求下你放下我。我知道当初系我对你唔住，你原谅到我陈希文。 陈希文。 肥叔啊 ，Connor 咁急咩事啊？ 嗱，我攞咗呢啲药去化验，结果发现你食嗰啲咧就唔系控制恐慌症嘅药物，而系会令人产生幻觉嘅兴奋剂。 点咁噶？ 有人换咗你嘅药。 你点会无啦啦攞我药去化验嘅？ 我怀疑你食太多药，搞到出现幻觉，咁咪攞你啲药去问下医生嘅意见咯。点知啊，发现啲药俾人做咗手脚， 所以我先至会产生幻觉，以为自己见到陈希文。 你讲得啱，凶手行嘅每一步都系精心布局，甚至神不知鬼不觉。 咁 咁即系话我推测冇错，我系凶手嘅目标之一，我真系同陈希文嘅死有关。 但系我又唔明白，点解佢唔直接杀咗你，反而要安排林家慧嚟揾你寻人呢？ 我知点解，真正想寻人嘅唔系林家慧，系凶手。 嗯，冇错。佢咁做唔单止唔使自己喐手，仲可以揾到佢要嘅人，仲会留低任何嘅线索。 必要时，仲可以将所有罪名推喺我身上。 呢、这个咧就系佢未杀你嘅原因啦。 我谂佢好快就会喐手，佢应该已经知道我揾到陆志俊。 只要佢揾埋最后一个高志威，佢就可以杀晒所有嘅人。 我哋一定要俾佢先一步揾到高志威。 咦？咁夜喎，边个打俾你噶？ 系陆志俊啊。 988製作，尋人遊戲。